欢迎你到我他周报，我是杰德， 我是每日。 今天是2023年7月17号。 这里是我他周报，每个礼拜讲世界各地的 ACG 新闻。我们的跌宿群组网址就在资讯栏。 请多多来帮衬。香港横风横雨的星期一，虽然没有风，出条街，我回来的时候。 我觉得我这边大风过你咯。 咁喂，咪睇你楼多唔多啫，因为你楼多嘅话咧，风咧食唔正嘅话就唔大风嘅。每年打风都系嘅，一定有地区话，喂我冇风嘅，爆爆风啊，你边吹到扑街嗰只。 唔紧要啦，你今个礼拜就成日冇太多消息啦。虽然我哋次次咁讲，最后都讲咗个几钟，但系今个礼拜真系少。 唔系今个礼拜嘅最大消息系冇消息嗰单，系冇做宣传嗰单消息。首先讲咗阿公鹿新作啦，你想活出怎样的人生？咁咧之前讲过就系完全唔做宣传，唯一嘅宣传算系宣传就系佢个 宣布佢唔做宣传咯。 系啦，同埋今要入 roadshow 又重播吉卜力啲动画咯。是咁噶啦， 嗰啲老例噶啦，嗰啲就 咁咧播嗰日朝头早咧系冇人知嘅。好啦，唯一唔系都有宣传嘅，佢官网俾咗只 佢有讲噶，呢、這个唔系宣传，佢有公布话你听七月十四号首映嘅，有讲嘅呢样就 咁咧。佢官网就俾咗张图，嗰只神勇飞侠，我成日觉得好似神勇飞侠咧一号嗰只嗰个头套咁样，佢鸡唔鸡长唔长嘅嘢就俾你改好啦。咁嗰朝就冇人知嘅，跟住晏昼啲人睇咗，即系有人入场啦。跟住咧 ，Twitter 就开始出现大量嘅。你想活的怎样的人生嗰个 tab 就开始洗版啦，跟住就疯狂大量嘅改图涌现，然后就大家好走去睇啦，然后就爆晒棚，好第一个礼第一个好似头一日就4亿6000万。 佢嗱先讲下佢嗰个 tab 咧，佢系买咗噶，即系 Twitter 入边咧，有时有啲 tab 后边会有个 icon 仔噶嘛，嗰、那个系Twitter 付费服务嚟噶。一个 icon 大概要2000多万英左右咯，唔一定嘅，即系要丢翻嚟嘅，但系差唔多呢个数咯。大概2000万英左右，你可以指定某个 tag 后边加张图。你有时你之前基年啊、元神啊嗰啲都试过咁样噶。而呢套嘢都有嘅，虽然我哋录音呢刻有嘅，但之前系冇嘅。佢首映咗之后就出现咗啦，咁样嘅。 咁就好平，其实都即系相对于其他宣传嚟讲，算好平噶啦。 即系佢唔系完全唔做任何宣传。是不公开任何详细内容啫，之前都讲过啦。咁其实你买 tag 呢啲都算系宣传嘅。咁但系问题咧就呢个 tag 咧基本上俾人绝大部分俾人骑劫咗。 唔紧要嘅，呢个都系宣传部分。 咪咪化嚟而家已经系。 佢讲真，佢期待佢就为你最好就咪咪化，最好就越多人讲越好，最好就莫名其妙。根据好多人睇过嘅评语，其实 OK 嘅套嘢，不过就几量极化，好中意同好唔中意嘅。流传就话。今次公老拍呢套作品，纯粹我就话冇搵人抌水抌荷包，就纯粹佢自己暗住钱嘅啫，所以就悭得就悭。而悭翻宣传费咧，其实即系讲宣传分钟仲贵过拍套嘢。其实公老都惊嘅，最初啊，甚至喺拍之前一两个礼拜之前咧，公嚟再同阿明揾夫咗讲话，咁我真系唔做宣传得唔得噶？跟住我睇咗新闻就系、 其他人就有问题。大佬，你宫崎骏嚟噶？ 结果都点啊？嗱，首先就头嗰几日就死六千几万啦，以咁嘅进度，同埋以宫崎骏嘅招牌，讲真，拍乜嘢都入场睇噶啦。不过咧，嗱，套嘢就大家好熟好正，即系好大家好守法，一就系唔讲剧情，就系知道就咩咧？米津玄师唱 ending， 跟住咧佢配音咧就超大牌，加连张辉啊、木村拓哉啲全部超级红星嚟嘅， 应该都系啲演员嚟咯，唔系专业声优咯。 全部大牌， 即系宫崎骏好似都中意咁样做 嘅。呢几年都系，佢一学最后一次去揾纯传统声优，应该系龙猫啦。龙猫之后佢基本上都系用翻演员配，佢中意演员配嘅感觉，咁我唔理佢啦。 因为佢入面咧系有讲到明，我唔知系戏入面啦，定系前面啦，因为都系睇嘅人话我听嘅啫。佢直情系有官方要求你唔好讲入面故事内容，甚至有系去到我见到有相啊，影嗰啲戏院嘅告示牌嘅，上面睇住如果你离开嗰时咧，可以去边度边度睇啲景色，但系唔好讲故事内容。即系简单，佢直情系惊你散场之后，你啲人大声去讨论剧情都咁样。会间接嚟揸咗人，去到咁嘅地步咯，即系好明显就系有咁嘅要求啦，刻意地有咁嘅要求，戏院先做啲咁多动作噶啦。 至于我睇咗几个有睇过嘅讲法就系话，宫崎欧巴桑大集合，即系宫崎骏好中意画啲唔系靓，即系唔系嗰啲人妻嗰啲，真系欧巴桑嗰种。今次系佢大集合，同埋就系、今次就系另一个佢有睇过嘅同画师讲话就系冇控大集合。全套戏都教佢做咩？阿妈好好，阿妈好只，阿妈好，阿妈好，阿妈好， 即系风之谷嗰只啊嘛。 系啦， 即系嗱，我相信呢个 Lulu 34咧系一定会生效嘅，不过唔紧要。你应该系下个礼拜去日本会睇埋啦。 睇情况，因为我知道香港一定会上嘅、嗯，我想睇字幕。呢套嘢我要睇字幕嘅，安全啲。 嗯、 我又唔担心嘅，宫崎骏。 咪系宫崎骏，你点都一定睇到嘅，撑在咩啫？咁啊， 嗱好啦，跟住咧就呢个陈年旧作竟然会复活嘅，虽然唔系动画，就系、是、勇者系列，新蛙士勇者机械人系列。 佢呢个系漫画连载，佢卡卡界25周年。纪念都25年噶啦，已经真系呢、个时间真系流失得好啊！ 就勇者宇宙， 因为勇者系其实好耐冇出过嘢啦，已经 系啦， 都时代问题啦。 勇者宇宙Sock Ladder 希望会动画啦，因为其实太耐冇睇过超级人动画啦。 Staff 个名单咧就有呢个新蛙士份嘅，我相信系会做动画嘅，不过咩形式？是不是 TV 之余乜都冇，甚至连是不是会做都不知道，新蛙士不一定就做动画的嘛。但是我相信会有啦，因为他新蛙士有份参加，咪睇下咯。即虽然我想细个睇勇者王嗰啲，而家变咗阿叔啦，仲有冇人睇？睇下点样，睇下点样。 唔敢讲得唔得？就系、是、如果你拍咧，就唔该请半年翻，你唔好同13话，13话系绝对唔得嘅呢啲翻，因为机械翻嘅话咧，13话一断咗嘅话咧，你又维持唔到热度啊，冇啦。佢最简单，水星魔女啊，第二季啊，之前维持热度已经跌咗折啦。 嗱，应该咁讲，勇者系列嘅话咧，我觉得系可以做13啊。点解？因为勇者系列其实中间有一惨嘅时间咧，系啲垃圾时间嚟啊，即系又系出去打怪兽翻嚟，即系冇乜特别故事去嘅，其实经常会有啲咁嘅位啊嘛。你浓缩咗呢部分嘅话咧，其实一季系讲得完佢啲故事，佢唔好搞到太，唔好太贪心，唔好搞到个故事太复杂。 但问题系你做，问题一样就系你做宣传啊嘛，即系作为一卖玩具翻嘅话，你需要你一季系唔够，起码半年。唔系点解以前一年翻就 系咁啊？另外计啦，但系总之就系佢做得到啦，做得好唔好就另一回事咁样咯。啊 ，OK 啦，好啦，跟住咧就本个礼拜最大单嘅娱乐圈花生就系荷里活演员大罢工。计之前计之前编剧大罢工，荷里活资方企硬唔妥之后，连演员都大罢工啦。咁基本上其实讲嘅嘢咧就系佢官方讲嘅就系禁止 AI， 因为佢而家即系时候咩？AI 买断咗佢嗰个肖像权，就系、是、我影一日影完你个样之后，跟住我就用你，一路就用个样用电脑贴落个做出嚟，然后之后就全部用去，演员冇钱分。咁佢讲掂就系、是、喂要啲钱点计先，同埋之前编剧都讲啦，喂大佬你搵个 AI 写剧本，即系搵条友改两改，拍出嚟，咁我点啊？咁点计条数？ 基本上就同之前编剧罢工嘅 差唔多 诉求，基本系一样嘅。基本上甚至可以视为系声援佢哋啦。呢个消息出咗之后，我有 friend 就喺度嗌：咁死侍点？因为嗰阵时就第一刀，首先会引起嘅就系死侍。 死侍一停咗啦， 系啊，佢停咗话，我咪话死咗傻啊！呢个先系好事啊！你系咪想睇一个冇爆肚嘅死侍啊？ 就 系 咯， 宁愿佢停咗，你迟啲先有一睇。都好过你要睇一个冇爆肚嘅死侍。 嗱，另一个讲法咧就系、是，我睇到另喺 Twitter 度睇过嘅讲法就系、是，其实今次咧另一个讲法就系话，主要就系网络分红，因为而家嘅演员合约同埋编剧合约咧系唔包所谓嘅串流平台嘅分红嘅。 唔系就系、是、呢、这个咪编剧之前嗰阵时嘅同一样，基本上系同一样嘅诉求。 应该讲就系 AI 咧系个幌子，真系针对就系呢样嘢。 讲到尾就系要倾好点样分钱。 系啦，分钱条数点计数先？ 即系唔系话佢哋贪心唔系性，但系就系的确系新时代，你有啲嘢要倾好啲嘅。你无论系串流旧少少嘅新时代啦，串流又好 ，AI 又好，你都要倾好。即系其实乜嘢都好，你只要倾得掂嘅，咁咪 OK 咯。其实呢啲好多嘢都系其实都系倾过大家满意嘅方案出嚟啫嘛。 因为最麻烦，因为而家咧就荷里活资方据说就话我偏唔理你，你有本你偏又睇一篇又几时冇钱交租。咁好啦，而家又连演员都一齐啦，就睇荷里活挨咗几耐啦。因为一去到连剧都拍唔到嘅话咧，就你条数就越急，因为所有电影都系噶，你越摆得耐，成本就越贵。睇边个死先咯？你冇戏出，你呢啲串流平台冇新嘢交出嚟，咁你系咪 cut 单咯？大佬啊，咁我 Netflix 冇新片睇，我梗系 cut 噶啦。迪士尼冇片睇，我梗系 cut 噶啦。咁睇下边个打边个先啊？ 咁罢工嘅本质都系女斗女啊嘛，大家明噶啦。 系啊， 睇边个顶唔顺先。因为原本之前讲咧就系、是，如果系编剧嘅话咧，因为编剧通常咧，编剧接近系成个故事最早完成嘅一部分嚟嘅。佢哋会有一段相当嘅时间，就算你编剧唔做嘢咧，佢哋都可以成个嘢可以运作一段时间，佢先可能开始会有问题。咁但系如果系演员都唔做嘅话，佢即时就停 Q 晒佢所有嘢，佢只能靠库存。咁引爆点就会提早好多可能。 脂肪会提早顶唔顺，咁大家可以坐低埋去去倾呢个演员罢工，基本上系承接或者升援编剧罢工嘅一部分，就系、是、嗱两个嘢，一系就系、是、首先就系嗰边要倾，冇理由等佢倾完个结果之后我哋先搭便车啊嘛。第一就可能系佢哋倾完，喂佢哋有好啲好条件，我哋唔嘈，我哋嘅条件系差嘅喎。咁第二就系咁两边一齐嘈，咁咪可能一齐可以攞个好少少嘅deal翻嚟啦嘛。所以两边而家系既协同亦都系升援咁样咯。 系啊，而家就真系 睇几时资方跪低，因为资方就肯定想最俾最少嘅钱攞最多嘅嘢，一啲系废话嚟，系衰人嚟噶嘛。咁咪睇喺边个喺边个压力劲嘅就其实对我哋嚟讲，其实可能会有啲嘢会延迟咯，但系迟咗你又唔会拗你忽肉嘅，老老实实。反而之前咁样一半停工，你先有机会会影响到个作品品质。即系我游戏又好咩都好，影视又好，动画都，大家都成日讲呢样嘢。宁愿你迟出，唔想你整烂件嘢。要会调翻转，宁愿你整烂件嘢，都要你集集唔出嘅时候，就系出资嗰边，因为佢要大量回收资金，甚至嗰嚿钱根本就借翻嚟嘅。咁但系对我嚟讲唔系啊，我迟啲退咪迟啲，唔会咬你忽肉噶嘛，系咪先？所以我哋嘅即系作为一个观众嘅立场，就其实基本上就睇嗰两个，最多咪私下可能你集集唔倾掂佢啊，喂，其实都冇啦，冇对我哋冇乜所谓，其实咁样咯。 所以就 OK 啦。 啊，咁我哋就下一单呢个世纪诉讼啦，都讲咗好耐噶啦，不过都我相信系接近尾声噶啦。首先就系加州法院裁决驳回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 FTC 嘅申诉。批准咗微软收购董事部署，因为佢哋所在的地方啊，董事同部署在美国都系喺加州啊嘛，所以个系加州法院判嘅，嗰边否决咗 FTC 嘅停止加力禁令，即系嗰边就去要求禁止用呢、这个垄断嘅理由啦。咁既然佢否决咗，即系调翻转讲就系俾你去做交易啦。咁FTC 嗰边咧就话咗会上诉噶啦，但系既然你系上诉就。佢就唔可以用呢个原因做原因，除非佢再去申请禁制令，暂时未见啦。即除非佢再去申请禁制令禁制佢，如果唔系嘅话咧，微软就可以开始去做同董事嗰边嘅收购啊、董事嗰啲嘢噶啦。除非佢上诉成功啦，上诉成功系另一回事啦。咁如果佢维持呢个判决嘅话咧，咁美国其他地方都唔会有咩噶啦，因为虽然理论上每个州都有自己嘅法律嘅，但系既然佢哋所处嘅地方系加州，所以就应该听加州话嘅。咁最多系上诉咗去上边啲上级法院嘅啫。咁而呢一样同时亦都一个时候咧，就呢、这个上次讲过英国 CMA 啦吓，睇完个判决之后话暂停咗佢禁止嘅法律程序，即系咧基本上而家因为美国过埋之后咧，我之前都讲过啦，基本上全世界过晒咁滞噶啦，中国都过埋啦嘛，即系地球同地球我都过晒啦，系你英国喺度叽叽格格，欧盟都过咗啦。佢而家见到全世界都过啦，咁佢开始好似上诉啦，印度仔都要去检讨下呢个问题系嘛，虽然我想检讨下佢本人多啲，所以就应该往后除非个上诉有咩问题，因为我登过一次噶啦，我唔敢讲咁多，总之就系应该呢单嘢就唔会再有太大嘅障碍噶啦，咁样啦，咁啊，其实地运已经讲咁，冇乜理由会有障碍，有阻到嘢先系情理嘅，即系咁样啦，应该就可以准备定去收佢呢办公室噶啦。 好啦，咁咧，跟住讲下啲 老任啦， 老任消息啦。首先就系、是、任天堂就公布咗2023年上半年度佢嘅日本地区嘅eShop 下载榜，咁就完全唔意外嘅，头五位都系任天，头四位都系任天堂嘅嘢。首先就世达王国啦，圣火龙魔录， 即系火文啊。 跟住Marvel豪华版 Splatoon 3，跟住第五位又好啦 ，Walkman X 合集二。 我系冇谂到，洛克人 EX 系真系咁受欢迎，因为真系唔系我哋世代嘅嘢。先讲下佢系第一代系第七名，第二代系第五名，两个都各占咗前十。 而最神奇就第六系抗疫知识，哇！大佬直接输咗纪录。 其实唔出奇嘅，因为好多我真系见有唔少人系王国之类前后出嗰阵时先嗱嗱就咁赶翻去上一代去玩抗疫知识嘅。毕竟佢真系少数世界大传说嘅有前后作嘅嘢，你直接玩王国之类唔系话唔得，但系好似争紧啲嘢咁啊嘛，咁好多人咪照买咯咁样啦。 咁咧星卡比 V 豪华版 Mountain Rise 嘅 Pokemon 纸。梅纳厨房二 Chicken 啦，跟住就世界游戏大全五十一吓， 唔系呢嚿嘢真系都系俾一嚿货 party 用嘅。 喂，咁即系品 game 啊嘛，跟住第十一位，跟住第十三位就系 Persona 4 Golden， 跟住十四动心已经系埋十四啦，动心已经去到， 其实都算好嘢噶啦，啲 game 可以卖到淘铁就已经去到27啦，跌到去，不过淘铁呢个 game 卖咗 就，因为就嚟出下一只啊嘛， 咪就 系 咯。 咁 Minecraft 系15嘅，往后就自己再数落，我哋唔数落佢啦。唯一要讲翻嘅就系、是。Pokemon 佢系纸系第十名啊嘛，猪系第18名，证明嗰只嘢几咁烂，几咁唔受欢迎。红色嗰只嘢， 不过我真系估唔到Walkman 咁受欢迎咯 ，Walkman 意外地咁受。 呢个真系意外，可能真系唔系我哋代嘅，所以我哋有少少代沟。 唔系我唔系好中意玩 Walkman， 所以但系我知道好多人买咗。 因为对而家30岁左右嘅人嚟讲咧，Walkman EXE 咧系佢哋嘅童年。我只能讲真系唔得 ，EXE 出嗰阵时候，我已经冇玩 Walkman 啦。 呢个唔系我只系嗰个唔系我杯茶啦 ，Walkman。好啦，跟住咧就 其他游戏消息啦。先讲一个有少少遗憾啊，虽然都唔算好意外的消息。咁就呢个迷宮女人，即使如果讲 Alcapas 嘅话咧，大家未必知系边个 Leaf 社，大家应该知啦。叶社佢出嘅一只其实系全年龄游戏嚟嘅，佢就出二同2-2啦。咁 Steam 版就出唔到。佢哋嘅讲法就系话，如果我哋按照你 Steam 定嘅章程去开发只 game 咧，就维持唔到游戏本质啦。咁啊会严向影响本作为力。我翻嚟做大家听得明嘅人话啦，就系、是、屌你老母 Steam 又系乜 Q 都话儿童色情，基本上可以直接翻译，一定系这么回事。因为喺鬼佬眼中，只要系日系美少女就系、是、儿童。喂，老实讲，喂 ，Leaf 社向来都唔做细路女嘅，老实，佢大部分都系真系17-18岁左嘅美少女嚟噶嘛。但系喺鬼佬眼中，呢啲系儿童色情嚟，咁总会有啲清凉画面噶嘛，美少女 game 咪毕竟系，咁佢咪话唔俾咯。咁然后原因就肯定系儿童色情，佢要你改嘅话，基本上你就要改到佢喺佢哋眼中唔系儿童，即时收工，即时收工。即系呢个鬼佬对呢个所谓嘅儿童色情系完全系不可理喻嘅，所以 Steam 有呢个嘢系真系非常之正常嘅事。我有啲做 game 嘅 friend 都有讲过呢啲嘢嘅，即系佢真系要改到你面目全非嘅先，佢先心甘情愿。无论系直接听定系咩啦， 我都话咁讲啦。你打全球市场，你摆上网卖，你就要咁样噶嘛。以前你喺老抽卖盒装 game 或者网上卖，一般你自己官方下载，你做乜都得。你谂住食个大市场，你预咗噶啦。 其实我好简单，因为你买唔买唔买霸就上架，上架唔上霸就我上翻我啱嘅平台系咁先。你其他人你想买咪过嚟买咯。即系我觉得应该系咁嘅。 即系我就同 Fitbit Fanbox 一样啫嘛，就系、是、你要摆全球卖，你就俾压你噶啦。 同啲鬼佬讲儿童色情呢四粒字，佢即系 BQ 系乱鸠咁嚟嘅，即系你完全系不可理喻啊！唔即系佢俾啊俾唔俾啊霸就唔需要理佢咁多啊！即系不过咧，我只能讲我哋开发嘅就经常受埋呢咪气啊！佢成日喂你呢个好，即系佢唔会同你拗色唔色情嘅，佢会同你拗呢个系咪儿童？即系我咁样，喂你鬼佬，喂即系我之前我好似讲过呢个例子啦，喺新闻都讲过啦，我有个 friend 即系三字尾噶啦，嚟到之后买酒，店员要求佢出示身份证明。哇！佢个心开到几卵开心啊！咁紧，哇！小姐你都三欧尾噶咯，俾人怀疑你唔够18岁，即系喺鬼佬眼中，唔好话我哋讲嘅美少女啊，连东方嘅女性佢都系觉得细咗一截嘅，即系佢可能睇佢似廿几岁，佢就算啦，咁就保险起见就会问你攞身份证啊嘛，咁你谂下，即系喺佢哋眼中系我哋唔可能系就咗一个唔符合同色情同时符合美少女嘅嘢，唔可能嘅事。系不过系呢啲就系啊，讲好多次啦，唔讲唔重复讲咁多次啦吓。 好啦，跟住咧就即系又系旧 game 重制，就时钟塔通称牛杂佬。 Capcom 咯， 系啦 ，Capcom 当时 Capcom 发行嘅。 中牛头侠嗰个嘢 啊。嗱，简单嗰个就系咩？个女主喺间大屋里面俾个攞笔教钱啊，怪人追咁样逃走，逃翻出大屋。依个系喺嗰年代几受欢迎嘅。佢后嚟 Capcom 都出过类似一个同一个想法嘅游戏嘅点样逃，都系呢个游戏嘅。 嗯， 总之入咩？女主角冇任何攻击技能，之后逃走，咁咧逃走嘅程度又解谜啊，打大佬嗰类咁嘅，但系只打大佬先有攻击嘅啫，跟住之后又走嗰种。 嗯， 咁呢只嘢我应该要玩嘅，反正都系 sweet 玩嘅呢个游戏。 因为移植版，所以相信个故事就唔会再改噶啦。 系啦，好啦，跟住咧就一单上页嘅新闻嘅。 应该唔系啲咩好消息嚟噶 啦，佢啦， 俾我话俾佢，个总裁就宣布退休呢件事就其实就冇 fucking care 噶，虽然后边嗰样都系好有啲人都唔想再 fucking care 啦。边个接上个总裁个位咧？就系、 是《新闻者二》嗰个制作人咯， 阿尼尔。咁啊，既然系咁，就即系之前咧，仲有一部分人咧就坚持就系话间公司本身冇问题嘅，有问题就系呢条友仔嘅啫。 咁而家全公司有问题啦，屌你！ 咁你可以收工啦，就算真系他妈的就系阿尼尔有问题都好啦，都唔紧要，就会变成成间公司有问题噶啦，因为佢会变咗 CEO。 咁所以就大家可以对呢档嘢死咗条心啦，咁样咯。虽然我对佢又本来冇乜嘢，冇乜感觉噶，老老 我冇喺只 game 睇唔起。好啦，跟住咧就一句， 呢个我就有少少感觉啦。 就系 Illusion 宣布结束营运，不论系卖 game 又好。 先讲系做呢个 3DH game 嘅 Illusion， 因为大家都明白，要 Illusion 嘅嘢实在太多啦。 俗称幻影社，咁当佢嗰啲 3D game 特色就系、是、一死食 display 加资源嘅，第二就装非常之麻烦。因为装都玩唔到佢， 其实又唔系真系好食嘅，不过就因为佢系 3D， 所以你啲玩 girl game 用嘅个脑残电脑系会好痛苦，呢个系事实嚟嘅。 同埋佢佢同埋佢写得唔好，通常做咩？如果系唔用嘅纯入 Windows 嘅话咧，系装唔到，或者装都玩唔到嗰样嘅。 咁呢个日本 H game 大部分都系咁噶啦， 未必噶。后嚟去到其实好多日本H game 咧，基本上佢都全英文嘅，但系佢只 game 特别麻烦嘅。装有啲成唔俾装，装到都玩唔到。总之一装即一揿，一揿就即刻轻机。嗰类古灵精怪嘢特别多嘅，即系其实简单嘅就佢个 game 写閪。 佢个好有趣或者好讽刺又或者惋惜，其实已经系国家通嘅，就系、是、前一次个消息仲系话我哋三十年嘅纪念 goods 发卖中，后一个就已经系话系我哋收埋啦。即系佢啱啱过咗三十周年冇几耐，佢就宣布收皮啦。因为 Illusion 对早期嘅 Illusion 对我嘅冇乜嘢。冇乜咁噶，直到佢用呢个 3D 渲染个技术做一啲比较接近平面美少女嗰类角样啊，嗰类游戏咧，我先开始掂佢啲嘢嘅啫。早期嗰啲讲出嚟就会黄标，虽然我哋黄唔黄就冇所谓啦，讲出嚟就会黄标啲名咧，即系未行啊、监禁啊嗰啲咧，我系唔识嘅。老实去到后边佢去做咩龟吉啊嗰啲嗰类咧，我先开始去会掂啊咁样嘅。咁佢唔做，咁其实都唔出奇，因为其实好多我哋曾经都听过下，甚至玩过嘅游戏铺头，自己静静地接埋咗都唔出声噶啦。咁 Illusion 叫做比较大嘅一间厂接埋咗，所以先大家先比较会有人嗌惋惜啊，如何那样的。咁啊，毕竟佢都系一个几指标性嘅，好早期就开始做 3DH game 嘅日本公司。即鬼佬公司有嘅，但系鬼佬公司做啲女就真系，即系先唔讲你早年啲技术如何啦，你就算现在嘅技术。都系咁样啦，大佬，即系我玩 game 嘅就唔系想睇你真人咯，我想睇真人睇 AV 啦。 都系嗰句啦，不如玩 F7 电脑版，加 MOD 好过咯，可能咁样可能会靓啲。 咁啊，咁啊，所以佢收皮其实都系早晚嘅事嚟嘅，即系喺知名嘅 H game 公司，我哋讲过几次噶啦，除咗 Asoft。叫做仲捞得 OK 未接得之外咧，其他都系死下死下咁嘅款噶啦。仲要因为佢系喺呢个大家好唔屑嘅，唔系手游嚟嘅嗰个网页游戏嚟嘅。虽然佢有出手机 app 啦，系啊，就好似超王大战啦，只可以叫做收支平衡到，其他全部都是两只都扑喺度。 而家嘅 L game 嘅公司基本上都系有主要都系靠手游啦，大少少嘅，即系话好似Elish 咁样，其实佢都系出最 modern RPG 啫嘛。 好遗憾嘅呢个系。事实就系、 是，别墅仲喺度，别墅依间虽然佢出啲嘢，仲有出嘅，佢 唔系好多仲喺度嘅，名义上仲喺度嘅，但系就得下要接唔接咁样，有啲就系实情系冇咗活动，你都唔知佢系咪真系接咗，定系即系准备紧下一只 game， 即系咁佢只不过佢系少数会出嚟啊。 别墅就仲喺度，虽然佢啲 game 出去都咁嘅样嘅。即系咁样，即系半通不换药嘅，即系低成本。 Illusion 佢只不过系少数会行出嚟话我要接埋咁解啫嘛。 Luna 都仲喺度嘅，因为佢本身仲有出动画 ，Luna 都仲出紧嘅。虽然唔系好多 game， 但系 keep 到仲有嘢，有即系起码就系我见到 Luna 嘅 game， 三月尾出咗只，就啲妖啲妖妖精 game 嚟嘅，啲巨妖佢系啲巨妖派嘅。 E 四仲出紧噶，战女神嗰啲啊，嗰啲佢仲出紧噶。但系你基本上你觉得佢听日话我听佢节目，我都真系唔出奇。不过就唔熟啦，我哋之前好两三年啦，之前都出过个专题讲过呢咁嘅现象嘅，基本上H game 基本上系好难再继续做落去噶啦，除非佢跟住潮流去出抽蛋 game 啊嗰类，因为嗰类好赚，但系都唔一定赢噶，有传统 game 出走去出 ，E 社出嗰只网页 game 都系最后都系收皮嘅，真系大洗牌年代嚟噶啦，已经系咁啊，都系 online game， 都系就接。呢、这个台湾上市编号呢、这个4946呢个名字唔系咁好啊，红心辣椒。因为佢系上市公司嚟噶嘛，要出行业绩噶嘛，累计亏损过十八千万、十万八万千万亿，1.6亿。咁啊，依法减资50%，六月个合并营收，即系啱啱过去一个月，几多咧？184万新台币。我谂紧，我屌那声，你上市公司嚟噶，一个月做百几万台币嘅生意。 折合港币40-50万上市公司、 啊。唔敢话啦，我唔敢讲啦。香港其实好多上市公司都可以咁閪啫。 香港上市公司，我嘅印象中，你资本成嚿嘢，你成盘生意要成亿嘅，你先上。佢而家40-50万，我觉得真系好难黐线。即系佢亦都因为咁，因为长期股票啊交易低过5蚊台币啊。咁、所以佢就入咗全额交割股，即系正常你买卖嗰阵时啊，你个户口度去话买就买噶嘛。如果变咗全额交割股嘅话咧，你要买嗰阵时咧，你未成功交易，你就要先将嚿钱攞出嚟先。就算交易失败，你就攞翻嚿钱俾你，而唔系交易咗嗰阵时先扣你钱。即系咁嘅情况就因为间公司随时会出问题，系咪今年一定到咧？喂，老实讲，如果系我接捻埋佢算啦。我谂佢最后倒嘅一样嘢，应该就系之前倾咗代理嘅蔚蓝法则。佢因为之前讲过几次，佢呢度嘢我觉得提亲都冇好嘅嘢，佢次次都要拿一次啦。因为佢真系佢作为一个游戏代理，真系专揾快钱，吸金吸得衰，一个劣化版嘅烂产，烂产已经够衰啦。但系佢最少识赚钱，最少都仲做咗啲嘢，仲系都系可以长期做啊。但系佢经常系将一啲应该可以长期做嘅嘢，用短炒嘅形式赚赚赚咗嚿钱，然后收水法。辣椒系好中意做啲咁嘅嘢嘅，所以佢终于开衰退潮啦。所有 online game 都话唔掂，都嗌唔掂嘅。咁嘅状况之下，佢唔掂，咁啊真系理所当然嘅事嚟嘅。咁我睇佢几时接啦。 完全唔意外嘅。 咁啊，我相信下一次再见再提佢，应该系佢接埋嘅时候啦。虽然就冇人 fucking care 嘅。 online game 试下嗰句，有我最终嗰句就嗌一年算佢劲。 其实而家系个代理公司都搞唔掂啊嘛，高机率系烂产收咗佢啊，不过到时先睇啊，睇佢烂产仲有冇钱有咩闲钱收啲咁嘅垃圾啦。 好啦，跟住另一单又收购啦。 呢个腾讯旗下嘅光子工作室咁啊，收购咗一间英国嘅开发商，完捻全唔识佢，串出嚟啦 ，LUCID Games， 听都冇听过。佢出过一只 PS5 嘅 game， 我都系冇听过咩毁灭行星， 唔知乜嘢嘅。 又系一样系听都冇听过，总之大家如果知道就知啦，我真系唔识佢，不予置评。提埋少少，佢入边嘅公告就佢哋会全权独立营运乜乜七七咁样。咁基本上呢句嘢咧就唔完全有门面，因为我之前都讲过啦，腾讯收购游戏工作室嘅特性就系佢基本上会最高程度咁俾工作室自由开发，呢个系事实嚟嘅。呢个唔系因为佢有几咁伟大光明啊，而系呢个方法先系最有可能去从佢哋身上获得利益嘅嘢。即系佢唔系想做大腾讯本身，系作为投系啊，系纯粹要搵钱嘅啫，因为佢。国内搵唔到钱，佢要喺外国去搵一啲有潜力嘅工作室，咁佢可能佢睇中咗呢档嘢。一般嚟讲咧，咁俾佢买咗嘅话咧，通常都冇咩太大问题嘅，好少见佢会直接干预佢嘅。嗱，虽然我之前都提过一次噶啦，咁就系呢、這个作为中国最大嗰几个科技股啦，之前共产党已经讲紧噶啦，佢嗰啲咩1蚊黄金股啊，定1%定1蚊，我唔记咗啦。总之就系佢有个。最高决策权嘅黄金股已经空降咗落去腾讯噶啦，只要共产党几时唔爽啦，佢就可以扭转腾讯现在唔管其他子公司或者子工作室行行政嗰啲嘢，腾讯本身系唔想改嘅，但系如果一日有人逼佢改嘅话咧，都冇办法嘅。咁、如果真系听众入边有中意当嘢或者呢只 game 嘅朋友，咁你咪自己睇路咯。一向都咁讲噶啦，即一般嚟讲就冇乜问题嘅。咁如果真系有问题嘅，大不了开个档咯，有冇唔想大不了就老老实实。 好啦， 咁啊啲 ACG 唔太关系嘅嘢， 首先就系天气报告，真天气报告， 真天气报告。 咁咧，日本咧上个礼拜就落暴雨啦，咁就周围都水浸，咁北九州咧就浸到扑街。 好彩一浸一浸啫，如果唔系仲恐怖啊。 唔系，跟住雨云一路杀上去，咁杀到前日，杀到秋田，跟住由秋田一路杀上去，但系杀完去咧之后咧，就阳光普照，万里无云，热到扑街。37-38度咧就随便都系嘅，咁咧好有名嘅原画师横田守啊，咁咧就喺佢讲佢嗰区连马区度咧就写住38度，我睇到份哇马系啊嘛，周围都38、39啊， 我觉得名古屋直成39度添啊， 人间地狱， 仲要唔系某一个地方啊，因为如果系精确到市嘅话咧，有可能会更加高嘅，但系成个月咁计啊，名古屋平均气温39度，有一日结咗一日，我谂紧。即系我即刻好好奇，撒哈拉沙漠嘅中心城市啊，其中一个喺沙漠中心嘅城市，虽然嗰个系绿洲嚟噶啦，个中心城市有几多度咧？39度，最高气温39度，即系一个好捻恐怖嘅嘢，而且因为日本系湿热，个体感温度系仲高过撒哈拉沙漠，好恐怖。 而香港咧最热嗰只35度， 但系谂下香港系冇风嘅，即系你知香港几多高楼啦。咩有因为有因为香港仲系日本湿热同香港湿热系两个层次嘅。日本系湿有限，香港湿热系好黐线嘅。所以我见你话系连呼吸都觉得辛苦嗰种热度，黐线。 听啲香港 friend 讲翻嚟啊，佢同佢日本嘅 friend 喺度话：喂，你哋唔系唔怕热嘅咩？即系佢哋因为佢哋去个香港人去咗佢度，跟住喺度系咁嗌嘢啊嘛。即系你知唔知我哋香港开冷气开到几咁咁含啊？即系一样嘅。 因为日本冷气少好多噶， 系啊。 呢个好多年前我喺北海道读书嘅时候，北海道夏天开除咗 shopping mall 之外，其他地方冇冷气噶。但系谂下，北海道夏天就算最热嘅日子，夜晚系23度，高楼大厦少啊嘛，啲热气散得快啊嘛。日头系最高32度，但系夜晚开23度。我住宿舍嘅时候，我只要打开个窗，跟住道门开个罅通风嘅话咧，系凉爽到完好开冷气嘅。 嗱，先讲下呢个系北海道限定啊，即系北海道系日本最北嘅地方嚟嘅，你唔好忘记啊。因为今年真系天气好捻反常，大家都知噶啦。咁啊，香港、台湾、日本一热捻到抽筋，美国嗰边都热到抽筋，我哋呢边就冻捻到抽筋。我唔系咧系同你讲笑，你知唔知而家我哋呢个几多度？而家虽然系半夜，13度， 北半球嚟嘅， 好恐怖，最高温度22度，好恐怖。上呢个时间啊，系讲紧最低温度18度左右，呢、这个北京、伦敦其实比北海道最北啦，最高温度系29、33都有噶。嗰阵时啱啱讲热浪啊嘛，即系成个地球个天气好捻反常，所以你翻乡下嗰啲，虽然都既然香港热，你就唔会应该就唔会有啲咩问题嘅。香港又热，台湾又热，日本又热，咁啊你自己搞掂佢啦吓。总之就趁呢个时候去旅行嗰啲就几痛苦啦。即系然后好恐怖嘅就系咧，喺咁嘅天气之下咧，因为佢今个礼拜3連假啊嘛。四围啲景点啊，嗰啲嘢啦，全部塞满晒。我谂紧，喂，我望到呢都热啦，大佬，即系都几恐怖吓。咁啊，各方面都好恐怖吓。咁啊，即系翻乡下嗰啲就自己谂点噶啦。香港好多地方有冷气，日本好多地方系冇冷气嘅。同调翻转就系、是，喂，你日本人唔怕冷嘅咩？日本东京你睇下，冬天去到四邻围都开晒暖气，梗系唔怕冻啦，佢哋。 咪做咯，我扎房嘅时候，一入屋我唔整嘅除褛，喺着 T 恤牛仔裤去饮啤酒嘅。香港谂你谂冻冻到黐线啊！不过呢个就唔讲啦，呢、这个以前呢个太过扯太远啦。好啦， 咁啊，跟住啲全球消息啦，咁啊，既然跟进啦，咁啊，呢、这个 Google 唔声，真系唔声啊！7月13日就因为佢之前个技术大会啊，嗰阵时有讲过佢将会支援多个语言，但系冇讲时间噶嘛。咁佢喺13日唔声更新咗，系更新咗都唔出声。咁我去试一试佢个八啊，睇佢支唔支援啦。咁啊，系的确系支援中文嘅。咁啊，再睇下佢多国语言嘅运用如何啦。讲翻少少啦，虽然大家应该唔系 OK 啊，因为大家要用 VPN 先连到。咁日文嘅支援相当地唔错，但系都只不过系拍得住 ChatGPT 3.5 啫。中文嘅话咧，我觉得差过 3.5， 更加唔好讲死啦。广东话就更加系接近残废，似懂非懂咁样，唔会比 ChatGPT 好好多咯。老实讲，我唔系写得好仔细啊，先讲啦。呢个礼拜我又试咗阵，可以接受翻译 OK 嘅，中英日三语之间嘅互译啊都 OK 嘅。咁其他文我就冇试到啦。但系如果系操作性嘅话咧，就略嫌就唔太够操作性，好机械性咯。佢做我唔知呢个系提示嘅特性啊，定系个真系技不如人啦、啊。我感觉佢个创作性系冇咁好嘅，大概系咁啦。 好啦， 好咁啊，讲完 Google 啦，讲 Facebook 啦，人教佢搞个旧嘢终于出现啦。咁啊，虽然我到而家都系觉得谁得。 你唔讲单新闻，我都唔知原来出现咗嘢，因为冇人讲嘅，超冇人讲嘅。 啊，人搞蓝剔，佢搞蓝剔，即系我哋之前讲佢个计划已经讲过啦。开放申请，你可以付费订阅，咁获得乜嘢咧？咁就系有个剔咯， 有剔啦。然后咧就咩安全保障，即系我咁即系同而家一样啦。跟住账号支援，即系冇嘢啦。跟住专属贴图 系有嘅，有嘅呢个有嘅，基本上系成嚿嘢唯一有用嘅嘢嚟嘅，即系个专属贴图系废嘅，因为而家系 Facebook， 如果你要揾客服咧，基本上几乎一定系见到 bot， 而且系讲紧你揾好耐好耐好耐，要同个 bot 战斗好耐，佢先会俾翻有真人去应你嘅嘢嚟嘅。咁佢呢个根据佢嘅说明啊，我冇人去试，亦都冇人回报俾我听，我亦都唔会试啦。根据佢嘅讲法就系、是，我估计佢应该就系、是，如果你系付费账号嘅，佢会直接有人去睇你嘅投诉啊、要求协助之类，而唔系好似而家咁，系同个 bot 对话天荒地老，即系佢唔知几几时佢先俾翻个人俾你。 不过我想讲就系、是，你啲账号支援系表示话咩？喂，我账号又俾人封咗，唔好意思啊，你请停收，我因为我帮唔到你啊，等30日啦。 嗰啲系咪？我即刻解封先。如果你即刻解封就唔同啦。唔系，我觉得唔会咯。 唔系即刻解封，系即刻会有人去处理你。 话俾知，话俾话，话俾知。对，唔好意思啊， 对唔捻住，我都系唔捻射你。 因为我解，因为我工作范围最少 check 嘢，屌咁嘥气啦。因为佢，因为而家 Facebook 最大问题就系咩咧？即系 game 模式莫名其妙俾你要俾人停，俾人封卅日啊，少咗三日，重咗卅日啊嘛，嘥气啦真系。 佢入边讲，佢宣称个重点就系付费嘅话咧，佢就会认证你系本人。 屌，散紧啲。 调翻转讲，你 Facebook 最劝退人哋嘅地方就系他妈的同我的身份连结咗啊嘛。 而最紧要，而最痛、最离谱就系咩咧？就算加咗同全世界政府要电话实名制一样，就系、是、你所谓要人实名认证，结果一样一大堆廿 account 我屌你閪啊！你已经把捻啊！ 即系我好简单嘅问题啫，你单凭影相，你有乜办法确定我就系呢张相嘅本人先？我要造假有几咁咁困难？你有几咁专业可以做得到？ 嗯、 除非你话我听，你同我申请 BIO 嗰啲一样，系我系要寄我嘅证件正本过嚟俾你，你去验完之后，首先我理解唔到你点样可以拥有呢个全球200个以上嘅国家嘅证件。防偽技術你得到曬啊，所以我就你唔可能咁做嘅，你就咁睇我 send 上嚟嘅數，你點可能會知道呢個係就係本人而唔係造假？我要造假點有幾粒有幾咁困難？所以佢所謂嘅驗證本人係廢話嚟嘅，基本上，即係最多就係話我本人認證咗啦，咁再有人認證嗰陣時，佢會查下如何那樣，咁會唔會有人又有假一樣有機會？其實基本上係廢話嚟嘅。即而且更加唔好话呢个真人认证呢件事，实名呢件事本身就系好多人排斥嘅嘢嚟噶啦。我唔讲呢样嘢先。咁除此之外咧，冇 Twitter 都叫做都谂办法去俾啲付费功能俾你啊，有冇用就另计啦吓。 系，唔系你用唔用就另一个问题，就起码佢一路咁俾，而且仲一路加紧。 咁啊，总之就系、是、应该唔会有人去咩啊。咁而呢嚿嘢都未延伸落佢新嗰档嘢嗰度嘅。咁既然讲开，我就继续讲翻我哋上个礼拜继续有新消息啊。不过今个礼拜就好多系传闻嚟嘅啫，冇证实到嘅，先个假少少噶啦。 呢个都几假下嘅，阵间我会解释呢个息。 有土耳其嘅媒体就话马斯克就有意就禁止推特上面色情内容。咁大家一片哀鸿遍野，就开始提翻呢个定话今日咁样读啊 ，Tom 啊，我唔记得我即之前禁咗色情，然后大量流失人，然后最终又解翻咁嗰档嘢啊。 唔该，我知道讲嘛。 啊。有人就提咗呢样嘢，咁就系喂大佬嗱，我相信马斯克会搞好多奇离古怪嘅事， 但呢个唔系佢会搞嘅。 但我绝对唔信，点解呢？因为佢之前曾经提过少少，佢直情想将色情内容作为佢卖点，即系佢唔系话呢个专门经营色情内容，但系一个允许色情内容存在嘅嘢系佢。就首先佢本人都好中意啦。之前有单小趣味，我哋冇提过啊，佢稍微提过，就话我哋嘅 Twitter 个 app 太肥啦。咁佢系搜佢手机入边咧嗰个占用空间嘅图啊，咁啊唔小心喺 Twitter 上边一行半行啦，因为冇影晒嘅，好明显系 Pornhub 嚟嘅，佢使用量系仲大过 Twitter 好似八点几激 ，Pornhub 十点几激，即系佢本人都好捻中意噶啦，废话。 唔系都话全世界最有钱嘅乡民， 即系佢唔咸湿边个咸湿啊？佢点会好同你班？都唔知左交， 因为好清楚呢样嘢就系 Twitter 佢本身佢卖就系呢样嘢啊嘛，佢冇即系佢冇佢嗱，用色情冇得讲嘅，但系一般色情，喂 Twitter 嘅色情多捻到你系恐怖嘅，你只要打Twitter porn， 哇呢片多捻到啊，睇到想呕啊，屌，我觉得好夸张 嘅 喺度， 系官方合法存在嚟嘅，你试下举报任何一个账号啊，你系冇色情呢样嘢噶， 系啊。 即系佢只有儿童色情嘅咋，所以你见到佢根本就唔会，即系要么就系你即系本身系偷影翻嚟嘅，咁啊关私隐事。如果系儿童色情咁啊，儿童事，你关你嘅嘢本身系关暴力威胁啊嗰类嘢，你可以咁报，但系咧基本上系唔会因为咁嘅罚嘅。如果系自愿裸露嗰啲嘢啦，系佢咪同你扫大病咯，即系佢会降低佢个触及啊之如此类，系咁多噶啦，冇噶啦。即系 我而家随便打喺 Google 咪打咗，但系 point 嘢打到咗。 唔使话我听你 多到佢系完全咩？你中意喺一定喺度你呕为止咧。 所以呢嚿我相信应该系传闻嚟嘅啫。大家大反系纯粹因为佢好夸张，因为好多人其实基本上就系见乜嘢传闻就照单全收。我哋做咗好多次 fact check 噶啦。 我自己咧就跟开 Twitter Daily News 嘅嗰度又完全冇提嗰啲单嘢，我觉得系冇可能噶啦。 啊，即系我话真系唔系好信嘅。咁另一个咧就应该也许系真嘅机会系有嘅，因为都俾人屌咗好耐噶啦。喺几年前啦，就佢突然间有次更新咗之后咧，就好多人濑咗嘢嘅，就系佢将打星啊变咗做 like 之后咧，仲有一样更新嘅，就系你 like 嘅嘢咧，有机会会出现喺你嘅 follower嘅 timeline 上面嘅，即正常就譬如我 retweet 嘅杰特嘅，就算冇 follow 嘅都有机会，因为佢 follow 咗我而见到我 retweet 佢，应该一定会见到嘅。但系如果我 like 杰特 DT 咧，之前就冇嘅，后尾有段时间跟咗之后好几年噶啦，而家应该当为常识噶啦，佢就有机会出，唔一定嘅，有机会出现喺我个 timeline 上面。嗱，而家咧佢就话佢可以允许你隐藏咗呢样嘢啦。因为好多人就系 like 啲 AV 女优啊，啲咩黑丝啊嗰啲嘢咧，某强国啲外交发言人咧，即系佢唔系蓝丝，原来佢系黑丝嚟嘅，我呢啲白丝嚟噶嘛，大家明白？即系佢啲好多人都哀嚎骗嘢噶啦，因为真系唔系好敢 like 一啲比较咸湿嘅内容啊，同啱啱一样啦吓，佢好多存在噶嘛，亦都你 like 咗乜嘢咧，亦都好容易爆性癖啦，咁啊啲人佢唔敢去 like。咁佢而家咧就算传闻就系佢有可能会允许你隐藏咗你 like 乜嘢咁样样，其实系一件好事嚟嘅。不过我觉得呢啲嘢做一半咯，俾人睇，但系唔好出现喺人哋嘅 like 啦。我真系冇乜兴趣知道我 follow 嘅人 like 啲乜嘢，唔一定有兴趣噶。 我系，我呢样嘢真嘅。你其实 like 而家，我至少我而家唔知系我系我 setting 点乜就，我系唔知道对方啲人乜 like 咗乜嘢嘅。 佢呢样就俾人讲咗好耐噶啦。如果佢真系从善如流嘅，亦都系一件好事嚟嘅。但系都冇官方证实，大家再睇一次啊。咁啊，然后第三个传闻应该系事实嚟嘅，但系未必大家如大家所片面解释咁样嘅。我先讲咗有啲咩系真系发生咗嘅，就系呢个沟翻，即系呢个全地球最大嘅网络流量其中一档啦吓，即系第一档 Amazon 啦，显示 Twitter 近呢个月流量就跌咗，啲人就Twitter 完了乜乜七七如何那样，又或者系对面嗰档嘢就打到好劲乜乜咁样。咁我觉得啦。佢跌一定系事实嚟噶啦，我相信沟翻嘅资料嘅问题就系流量跌就唔一定代表使用人数下跌嘅，主要系因为咧，阿马斯克呢个月都经常同咁系咁讲啊，你啲 bot 啊、AI 啊嗰啲乜春，所以爬我啲嘢啊，即有流量又冇贡献啊，净系攞我啲资料啊，如何那样，要乜要剩啊嘛？私密讲佢讲嘅嘢合唔合理，对站唔站得住个合唔合法律，我唔讲呢啲嘢，好明显佢搞紧网络爬虫啦嘛，再加埋之前限制流量。在咁嘅情况下，一咗冇咁佢相对冇限制流量，肯定会跌嘅、哦。你谂系咪先？如果唔系下嚟做乜咧？佢一定系限制咗流量，咁肯定个流量会跌嘅、哦。所以呢个流量下降系唔系因为对手造成嘅咧？一个侧面佐证 ，Google 嘅搜寻次数 ，Twitter 六月头到现在搜寻次数系好稳定咁，差唔多嘅数据嘅，冇喐过，冇升冇跌，差唔多喺嗰个数字徘徊。但系IG 嗰档个搜寻咧，喺佢准备出嗰日，去到高峰，跟住跌，而家跌到最初嘅日十分一唔到，即系点讲啊？三分钟热路，新市场香完啦，而家过咗成个礼拜啦，好似啲人就冇乜人再理佢咯。就算 Twitter 出嚟下跌，都唔可能系因为对手嘅竞争而抢咗去。我嘅睇法系咁样嘅。 但有啲网友分析就话，Fast 咧嘅个流用户使用量咧系跌得好紧要嘅。 咁新屎坑嗰一刻一定系最高嘅，呢个好正常嘅事嚟嘅。 即系好多人抢，因为嗱，据我所知啊，我听到咧就系、是，其实好多人而家情况就出现咗咩，就系好尴，就系、是、为咗谷流量就你我去你个，我去你个 Twitter 留言，你去我 Facebook 留言，大家互相留言，即使留言好无聊嘅，打个emoji 啦，咁样自己哈哈咁样，总之就咩，大家互相去撑，但系呢咁嘅嘢，边个要睇啫？ 即系我上个礼拜都讲过啦，嗰班你牙冲。空无半点墨，你叫佢打字，你叫佢影相啊，都仲可以靠嗰啲乜乜春嗰啲滤镜嗰啲去救，即系佢哋影埋啲相，唔开咁重滤镜，根本就唔见得人，大家都知啊。 同埋呢样嘢好，呢个好难。 但系文字冇噶嘛，佢啲戆鸠女空无半点墨，讲嗰啲乜嘢出嚟啫？唔捻识讲嘢，又要讲一大惨，仲要打一大惨字，咪只系彰显到佢嘅无聊，几咁白痴，几咁愚昧。咁样嘅文字会吸引嘅咩？即系唔似 Twitter 最少系新闻你无论你用文字如何，你嘅新闻本身就有价值。做嘢都好多人喺上面去讲佢哋啲研究啊，成即系我唔知大家仲记咩？成年几前乌克兰战争嗰阵时啊，我讲嘅大部分资料啊，其实都系 Twitter 嚟嘅啫嘛。即系呢个分析哦，呢、这个俄军又如何那样，乌军又如何那样啊？呢个飞弹系点样？嗰、那个对空机又如何？基本上我边度识咁多嘢啫？ 咁都系基本上就系睇人哋啲 chat， 又讲到，咁自己查下，又查下资料咁样嚟嘅啫嘛。即系你肚入边有啲墨水，你先写得出字啊嘛。玩 IG 啲人有墨水啊嘛，肚入边。你见佢写，你见嗰阵时 IG 嗰啲纯文字啊，已经睇到就想，即系中文老师上身啊，大佬，你成篇文100字唔到，喂，大佬可以十几个错字噶、啊，即系我都唔讲你内容如何空洞啦，啲错字错捻到，即系你谂下啲咁嘅人去写文字，点会有用嘅啫？ 同埋一样就系你定位就系、是，喂，你如果你真系你讲真，如果写文字嘅话，点解唔系 Facebook 啫 ？Facebook 本身已经写文字够多噶啦，而且仲好多，而且仲系。好捻无聊，你又唔你嗱 ，Facebook 系俾人嘈交嘅，你写篇文嘅博喺漏屌，跟住有人屌你，就呢样先扣。喂，你成个 fans 又唔系又摆明就咩？佢和善和稀泥嘅，你唔漏屌，唔漏咗边个留言啫？就合一就变成咗咩？成班人去抢占高，呢个叫做咩？抢阵地，希望博宣传。问题就系、是、你博宣，但系你宣传有咩用啫？如果你博下留言客嘅话，就啲人唔用嘅，可能摆到纯粹就叫复制批丢，即系纯粹咩？开个 account 唔好俾人抢咗我自己个名，然后就咁结束。 咪新树香散蜜香咯。即系嗱，先唔系我，即系虽然我的确系睇死佢嘅，但系唔系因为我唔中意佢而咩，而系嗰班人真系他妈的唔适合写文字啊！即系唔好真系以为你识打字就识写文啦。你都可以话呢个系我哋两个靠文字揾食嘅人嘅少少偏见，但我好认真觉得佢哋啲人真系悭翻啖气去拍你哋网美相啦。你啲咩露啦，有一啲最少你张相见得人啦，你啲文字真系唔见得人嘅，你即系有少少自知之明咁。 我嘅讲法就系、是、你个定位唔清楚。嗱 ，Instagram 佢定位好清楚就系咩？贴靓相、睇猫狗、睇靓女，好清楚嘅。你唔跟住 Facebook 定位就咩？嘈交、漏屌。写鸠文，然后咧就等啲人去屌你，嫌上炒话题。但系你又冇你摆明啊嘛，就我要和善嘅、有爱嘅、有爱嘅文字，我出嚟做咩啊？喂，讲真，又系喺乜就咩？你一无资讯，二无火药，和稀泥嘅文字，我睇你做咩啫？就算写大佬，你咩大作家啫？就写埋呢篇文，我今日食咗饭啊，今日好幸福啊！屌，你边度睇啫？我你边度嗰个贴相啦？咁贴相我点咪去？点咪 Instagram 啫？即系一个叫做佢定位唔清唔楚啊！ 我都啱啱都讲啊，真真正正有料嘅人，要么就喺 Twitter 度长文连取。我有时见真系好有料嘅人，贴十几个 tweet 去分析一件事，好卵劲嗰啲人。要么就直接去咗M 字头嗰栋叫乜春啱嘅啦嘛，或者系自己写 blog 之类之类，边、会走嚟你同 IG 度搞啊？ 嗱，讲起写 blog 啦，讲好啦，写 blog 啦，分红啦，之前讲过嘅 Twitter 嘅分红制度，咁咧佢都。摆一俾一第一笔钱出嚟啦，即系嗰啲subscribe 嘅用家嗰用户咧，系即系分咗钱啦，系意外地高嘅，咁咧最高个好似$100,000。当然啦，佢个有2000万 follow 数嘅超级大手啦，但系亦都即系叫起码就系有钱分嘅，而且条数系 OK 得 OK 可以嘅，甚至连啲平时对 Twitter 唔系好友好嘅传媒，即系又开 touch 咁样，都话意外地高啊条数系。咁仲有而家佢系仲好多人系好多 follow 啦，但系冇俾蓝色嘅。咁你冇你蓝色就冇钱分啦，咁即系佢而家就喺度困紧啲人就你买蓝色啦，你买蓝色就可以申请有钱分噶啦，希望扩大嗰个叫做咩啊？去收费嘅用户数，因为其实Twitter 个收 subscribe 嗰啲咧，有啲文章有啲嘢系真系几好睇嘅，我只不过由而家好似有一个讲历史小知识啊嗰啲嘅咧，$32港纸啊，一个月我其实有少心动嘅，不过唉都算啦，因为好麻烦要俾钱个信用卡问题。 啱啱讲流量嗰度再改埋少少啦，跟住先讲佢蓝色嘅问题。咁啊，根据佢流量咧，佢Elon Musk 贴咗张图去提呢、这个最近个流量。咁佢贴嗰日咧就系7月13日嘅数字啦。 嗯。 然后好意外地，我真系好意外，最多流量嘅竟然系嚟自日本嘅。 系啊。 68个 billion， 美国系56个 billion， 好神奇。然后如果你将成个 EU 欧盟啊作为一个主体来讲呢，流量都不低的 ,63 个 billion。不过就不包脱了欧的英国。如果加埋的话呢，其实多过的。即成个欧洲加起来是多过美国日本，但是欧洲好多个国家嘛。加埋就79个 billion。因为它计是 EU 嘛，不是计欧洲。英国脱了欧，但还是欧洲那边的。意外地真的很意外地，日本一亿人。Twitter 的人数竟然多过3亿的美国人，都几意外的这个是。可能因为日本真的不他妈的不用 Facebook 啦。美国都是其实日本人眼中 Facebook 是一些废物用的嘛。 是老爷先用的嘛。 就是美国其实 Twitter 现在都、我觉得 Twitter 在美国那个用途其实相比我想中要高。 都开始开不是其实都开始老年化，即是后生开始不一定用 Twitter。即系唔一定唔用，但系都唔一定用。 但系佢嗱有一样就系 Twitter 本身佢有自己一个叫做咩？佢定位好清楚，就系够快。但本型都系贪佢一样嘢够快啊嘛。喂，我想知道今日有咩新闻嘅话，好简单就系、睇下你关键热门关键流行趋势，你热门字。如果热门字上唔到一万嘅话，你唔好同我讲话你嗰个大新闻。 啊，咁啊，攞完流量，我哋讲翻个更新啦吓。但系除咗啱啱嗰啲传闻，就仲有一个应该系实装咗噶啦，但系佢实装唔出声。啊，只有 Twitter 成日成日都系实装唔出声噶啦。佢出咗个新功能，同啱啱蓝剔有相关嘅，就系你可以净系接受有蓝剔嘅人系发短信俾你。咁美其名就系话，因为我哋有蓝剔嘅人就认证咗嘅用户系一个可信嘅用户。佢咁讲啦 ，Twitter 咁讲，你即系虽然我完全不认同啊。即系大把广告，大把撚人攞蓝剔嘅，尤其是简体字嗰啲，即系嗰个乱象就有机会再讲，我唔喺度讲。即系啲卖广告又有，乜都有嘅，其实先唔讲呢样。总之佢就系、因为佢系俾普通人可信嘅，因为原本咧 DM 有两个选择嘅，一就系俾所有人俾 DM 你，二就系只限你 follow 咗嘅人同埋 DM 过佢对方嘅人。后者就好容易理解啦，你 DM 咗人哋，然后唔俾人 DM 你，冇咁霸道，冇咁恶噶嘛，都唔合逻辑啊嘛。另一样就是我不想三五星期一人可以 DM 我，咁咪净系允许我 follow 嘅。点解系我 follow 咧？因为我 follow 就代表我认同佢某程度啦。你可以慢慢理解。咁但系对方 follow 你唔代表乜嘢，我唔知道大家知唔知啊。其实如果你预设咧，就系啱啱嗰种嘅，即系只有你 follow 嘅人可以 DM 你嘅啫。咁当然你可以好似我咁拍咗去，所有人都可以 DM 你嘅。虽然我睇一睇，如果你咁嘅状况之下咧，你冇 follow 嘅人俾你嘅 DM 咧，系另外系放开嘅，你要定期揿过去嘅。而嗰嚿嘢咧系垃圾信息嘅温床嚟，基本上所有垃圾信息喺嗰度塞到满晒嘅。 我平均每两三日清一次咯。 其实唔使清噶 ，Twitter 会帮你清噶啦，嗰啲垃圾大部分都会嘅。之后因为咧，我有段时间咧，自从我先上马斯克上咗两日抱怨过好 Q 多嘅，我之后我就冇再清过。跟住咧，我就发现啦，其实我唔清咧，佢都会慢慢会清嘅。即系所以就系话，佢系有清呢啲垃圾账号，发垃圾信件嘅信号，只不过佢系冇办法阻止一个新开嘅垃圾账号去传俾全世界呢样嘢啫。但系佢系有做嘢嘅。咁总之佢会塞咗落个 Twitter 嘅嗰边。而最大问题系咩呢？佢开咗个新嗰、那个就啱啱我嗰个，只要有蓝剔俾你嘅人就可以俾你啦。即系佢介乎两者之间，即系如果你有 follow 嘅人，点都佢都可以 DM 你嘅。但系冇 follow 你嘅人，如果你揀咗呢一样嘅话咧，只有蓝剔嘅人先可以 DM 你，冇蓝剔嘅唔得。咁因为呢啲账号咧，基本上系免洗账号嚟嘅，即系纯粹拜广告嗰啲啊，用 DM 传广告嗰啲啊，嗰啲系免洗账号嚟嘅，嗰啲就通常唔会买认证嘅，因为都要钱噶嘛。咁但系咧，佢中间有个笔，而家应该系修复咗噶啦。就是咧，佢有个 DM 谷啊，可以同好多人 DM 啦，你当系一个聊天群组啦。佢入边系允许你加入个群组嗰阵时咧，大家唔系互相 follow 嘅。咁样个情况就系，因为呢个都系 DM 嚟噶嘛。如果谷入边有任何一个人系 set 做蓝剔先可以 send 过嚟嘅话，而唔系全世界都系互相 follow 嘅话咧，你一揿入去，佢就话只有互相 follow 咗或者认证咗嘅人先可以 tick。跟住咁你有两个选择，要么就唔使啦，我。咁啊，要么就系我去揿去认证啦。咁如果你唔系俾钱嘅，咁自然系唔系噶嘛。咁我揿完叉完之后，佢会继续弹翻出嚟，因为我依然系揿开咗个群组啊嘛。佢会继续弹翻出嚟，你要认证先可以发信号俾边个边个。咁虽然好奇怪地咧，我无论我揿几个，佢所显示出嚟嗰个人咧，都系我同佢有互科啊。咁我同佢有互科喎，基本上理论上我都可以 send 俾佢。即系我理解唔到啊。佢理论上应该就系谷入边系有人。我冇科或者佢冇科我嘅，佢会就会出现个死循环，我不断咁交叉交叉交叉交叉交叉，佢每一次交叉都弹翻出嚟，仲烦过啲中古时代的 NPC。呢个应该系 bug 嚟嘅，因为我呢刻录音呢刻啊已经解除咗噶啦。如果你有兴趣嘅，你可以上我个 YouTube 个 channel 度，我有保留咗个录影，即系揿捻到我烦，基本上嗰个页咧就废捻咗噶啦。因为无论我点交叉佢都会弹翻出嚟。呢个应该系 bug 嚟嘅，佢而家已经修复咗噶啦。咁啊多咗个新功能咯，就系基本上我觉得冇乜用嘅，但系佢因为佢。呢样真系我唔知佢系技术人员问题啦，我相信系嘅其实，定系佢特登噶啦。有咩新隐私就会自动拍去公司上要你行嗰一个嘢度，呢样系 Facebook 俾人屌咗好多年嘅衰嘢嚟噶。佢有乜嘢新功能咧，就会将你嘅隐私拍咗落去嗰边噶啦。 我系出咗啦，即系话收message 只收已认证用户。 啊，唔系呢个全世界都有嘅。你系唔系认证都得噶，不过系你非认证就会因为你冇认证都冇被某人 follow 而出现咁样嘅死循环喺度出现。咁佢而家都应该都发现咗呢个问题啦，所以佢只要第一次，只要我叉咗佢之后咧，就会可以继续正常使用啦。因为之前好卵烦嘅地方就系咧。就每一次揿落去都会弹出嚟，但我可以而家我可以叉住佢，咁就可以正常使用。 Okay, 之前因为佢不断咁循环咧，我连跳翻去上一页都做唔到，嗰个分页就废咗噶啦，好烦。因为有时我拉 timeline 要拉好耐，我要拉到佢未读，可能十几个钟头之前噶嘛，跟住一唔小心揿咗落去，咁佢又弹出嚟啦。因为网页摆入边啊，右下角嗰嚿有个信息嗰嚿嘢啊，可以弹出嚟，唔使转页去睇佢噶嘛。有时我见有人 DM 我，就咁样揿过去睇噶嘛。如果咁样话，成条 timeline 废 Q 咗咯，咁样要开个新嘅。不过呢嚿嘢官方 app 唔使影响嘅，相信因为 app 嘅更新系冇咁快嘅，网页更新系即时噶嘛，佢即时而且自动噶嘛，你只要 refresh 一次就会更新咗啦嘛，应该系咁样。所以佢喺出咗问题，都仲未上架，即系个新版本仲未上架嘅时候，已经修复翻呢个问题啦。一样情况啦，啊，马斯克更新功能，然后油撞笔，然后又跟住修复，一个礼拜之内完成晒三件事。咁样咯，提一提大家啫。 O K 啦，我咁今日八短短地一个钟头算数啦，短短地。 如果唔系阿马生咁 Q 多嘢，我哋讲唔到一个钟头添。 咁冇办法啦，马生系点话生系我周报之星嚟啊嘛。 好嘅唔好嘅都经常会发生好 Q 多事啦吓。 唔系，所以咪话佢买 Twitter， 佢买 Twitter 我都几开心嘅。大佬冇佢，我边有咁多嘢讲啊？ 好啦，咁 好，今个礼拜到此为止啦，下个礼拜再见，拜拜。 系。